银盒子和金盒子。有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，他们家很穷，只有一间破屋子，还有一架大风车。风车是干什么的呢？风一吹来，风车就咕噜咕噜转起来，可以磨面了。老头和老婆就靠磨面过日子。可是有好一阵子不刮风了，风车转不起来，面也就磨不成了。老两口只好待在家里发愁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一点风也没有，别说风车转不起来，连树叶也一动不动。老两口没有活干，就没有钱，没有钱就买不到粮食，没有粮食就只好饿肚子。可怜呐，老婆饿出病来了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老头也饿坏了，坐在门槛上，一双眼睛望着天空，一个劲儿唠叨：老天爷呐，你再不刮风，我们就要饿死了。说来也真奇怪，他刚刚说完话，天上刮过来一阵风，呼呼呼呼，把他家破屋子的门呀、窗呀全吹开了。接着跑来一个人，披头散发的，呼哧呼哧的直喘气，一直闯到破屋子里去。老头站起来，跟进屋去问他：你找谁呀？那个人说：我可累死了，让我在您家歇会儿吧。好啊好啊，老头给那个人搬来一张破椅子，您坐着歇会儿。那个人点点头，笑着说：老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告诉你，我是风神，我轻轻呼一口气就刮起微风，我重重呼一口气就刮起大风。我刚才在城里乡下兜了一圈，属城里的大老爷顶顶坏，他把他家的门窗全关得紧紧的，不让我进去。你呢，是个大大的好人，门窗一推就开了，你还那么客气搬椅子给我坐，我真该谢谢你了。老头一听高兴了：您是风神，请您快刮点风，让我的风车转起来，我好磨面啊。风神说：这还不容易，你等着吧，现在我得走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来找我，我住在那边一座大山的山口。说完话，他就呼的一下跑得没影了。也真奇怪，才过了一会儿，老头的风车就咕噜咕噜转了起来，老头很快就把面磨好了。他收了些工钱回来，高高兴兴地对老婆说：老婆，今天咱们磨了面，收了工钱，可得好好吃一顿了，吃个饱。老婆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你是在做梦吧，老头？ 做什么梦？今天刮风了，我不多会儿就把面磨好了，收了工钱，你瞧你瞧。 老两口正在商量买点什么吃的，哒哒哒哒，城里的大老爷骑着马来了。这个大老爷是个大财迷，一看见钱就眼红，这回看见老头手里拿着钱，就说： 你欠我1块钱，得还我10块钱，快还给我。 说着就把老头的钱抢走了。老婆哭，老头也哭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老头忽然想起风神说的话，连忙跑到山口去，拉开嗓门喊： 风神，风神，你帮了我的忙，让我磨了面，收了工钱，可是我的钱全让大老爷抢走了。 他这么一喊，风神就出现了，给了他一个银子做的小盒子。 老头带着这银盒子回了家，用小棒一敲，里面就跑出许多小人来，只有小拇指那么大。这些小人儿一会儿就做了十几盆菜，那盆子比手指甲还小。他们做完了菜，就回到银盒子里去了。 老两口都惊呆了，他们瞧了瞧那十几盆菜，叹口气说：“这够谁吃啊？” 他们刚说到这儿，忽然那十几盆菜变大了，摆了满满一桌子，还冒着热气儿呢。 老头儿，请吃呀！ 老婆，请吃呀！ 老两口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菜，这样多的菜，吃的把肚子都撑大了。这件事儿让城里的大老爷知道了，哒哒哒哒，他骑了马又来了，一进门就哇哇叫， 快把你们的银盒子卖给我。 老两口怎么肯把这宝贝卖给人家呢？说，不卖不卖，你们出多少钱我们也不卖。 大老爷发火了，说， 你们不卖，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，送到监牢里去。哈哈，那时候银盒子还是我的。 老两口让他一下，只好把银盒子卖给他了。 老头心想， 嘿，多好的宝贝呀，有了这宝贝，我们就不用怕饿肚子了。 他越想越心疼，又跑到山口去了，拉开嗓门喊， 风神，风神，您帮了我的忙，给我一个银盒子，让我们吃得饱饱的，可是银盒子让大老爷买去了。 他这么一说，风神又出现了， 你为什么把银盒子卖给他呀？ 老头哭着说， 要是不卖给他，他要把我们抓起来送到监牢里去。 好吧，我再帮你一次忙。 风神又给了老头一个金子做的盒子，老头带着这金盒子回了家，老婆笑得合不拢嘴。 老头，金盒子比银盒子贵重多了，一定会变出许多好东西来，你快敲呀。 老头赶快用小棒一敲，呼的一下，从金盒子里出来一个人，是个巨人，脑袋像箩筐，眼睛像铃铛。这个巨人手里拿着一根鞭子，呼呼呼呼乱抽乱打，吓得老两口钻到床底下去躲着。这个巨人抽打了一会儿，又回到金盒子里去了。过了好半天，老两口听听没声音了，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一看桌子椅子全给打坏了，老婆伤心地哭起来， 哎，咱们可别再要什么银盒子金盒子了。 老头说， 是呀是啊，咱们可别再要人家的东西了，还是好好磨面吧。 城里的大老爷听说老头又得了个金盒子，哒哒哒哒，骑着马跑得更快，来到老头家里，开口就说， 快把你们的金盒子卖给我，要不我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送到监牢里去，快快快。 老头可是个老实人，他说， 大老爷不行啊，金盒子里有个巨人拿了鞭子打人。 你胡说，你想哄我呀，我是小孩子吗？ 大老爷这回钱也不给，抢了金盒子就走。大老爷回到家里心想， 这金盒子比银盒子贵重多了，一定会变出许多珍珠宝贝来，这事儿可不能让人家看见。 他把门呀窗呀全关得死死的，不透一点风，这才找了一根小棒来敲金盒子。他刚一敲，呼的一下，从金盒子里出来个巨人，瞪着眼睛一鞭子把大老爷打了个狗吃屎，啪啪啪啪，一鞭又一鞭全打在大老爷身上。 大老爷又哭又喊， 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家里人听见了，可是谁也进不了屋子，门窗全给关紧了呀。啪啪啪啪，一边又一边打得更重了。慢慢的，大老爷就不哭也不喊了。他是不怕痛了呢，还是死了？谁知道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